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窗外的夕阳余晖洒得很漂亮，透过西晒刚好映着客厅里一层黄晕的光线。新建的胸口被复制压着，觉得彼此的心跳都变得很沉重，震耳欲聋，掩盖了一切。或许人这一辈子也就是需要这么一个时刻吧，有一个人愿意陪着你这么待着，不在乎外面喧嚣还是精彩，彼此的呼吸能够互相交叠，心里不同于一般的平静。新建深吸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脑中的所有画面都静止，成为了一片暖黄。结果新建后来就那么抱着复制又睡着了，似乎比之前睡得还死，连复制自己挣扎起来然后去做饭都没能弄醒他，一直睡到大概八九点才清醒。两人随便吃了点东西，就又开始看书做题的时间。复制觉得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过这么规律的作息生活了，但这种感觉微妙的他根本没有办法描述究竟算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。一样的书房，一样的可笑，不过显然现在的气氛比第一次要好太多了。复制一边做题一边还能余出心思跟新建聊天。 最近的案子很棘手。 有一点压力。 新建手里拿着几份报纸一直在翻，不过动作很轻。复制听到压力这个词，下意识地撇了撇嘴。 哼，你永远不忘拖我下水啊。 不过他这句话说得太含糊，旁边的人没听清。两个人一个看报纸，一个看条文。沉默中，新建突然问了一句话。 你还记得一个叫赵鹏志的检察官吗？ 复制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。 不记得。 对这个名字一点印象都没有。 是谁？ 复制虽然问了一句，但是显然不太在意。新建抖了抖报纸。 一个老检察官，以前认识你。 他说完，复制又回忆了一会儿，但是实在没什么印象，最后只能耸了下肩，把这个问题越过了。憋到了大概过了12点，新建才放下早就看不下去的报纸，捅了下复制。后者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一脸的莫名。 我说，今天能不能申请假期啊？周末再补。 复制半天没听明白，眉头差点皱到打结。 我是说。 凑到复制耳边，把后半句话说完。新建在对方的咒骂出口间，抢先一步封住了复制的嘴，拉着人就是摔进了旁边他平时用来备用的沙发床上。得逞的男人心里嘚瑟地扬起一个满足的笑容。新建放了一天假，第二天到了办公室，第一件事就是被领导叫去训了一顿，内容很莫名，说的是他之前刚到这边的时候，手里处理的一个进行了一半的案子，当时他办公室的那位快退休的老检察官把案件给他的时候，只说差点整理，资料弄好了就送法院就行。然后现在法院认为案件的定性有问题，要检察院提交补充报告。检察长把卷宗往桌上一摔，满脸的怒气。 你知道我们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吗？我不管你以前在底下是怎么办事的，在高检，每个案子都给我过了心再往上交。你现在手上还有什么案子在忙？ 新建神色没怎么变。 刘和走私那个案子。 都先给我放下，交给其他人，先把这件事给我弄好了。 直到新建走出办公室，身后还追了一句， 不懂多问多看多学。 这么多年了，他大概是第一次因为工作的事情被这么追究责任。手里拿着那叠卷宗，新建眼底的神色沉得几乎看不见任何的起伏。回到办公室里，新建把从检察长那里拿回来的所有卷宗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，专注到手机震了两下都完全没有感觉，一直到把卷宗理了几次之后才放下手上的文件， 靠在沙发上一声不吭。之前跟他一起跑过海关大楼的赵鹏志这时候推门进来，看见他扬了扬眉。 哎，老陈不在啊？ 他说的是一直跟新建在一个办公室的另外一个检察官。新建抬起头。 没在，大概出去有事了。 哦。 赵鹏志点点头，却没有立刻退出去。 我听说检察长找你谈话了。 嗯。 新建并不意外这种消息会传得这么快，他表情没有泄露太多，只是笑笑。 工作做得不到位，还得继续学。 嗨，别往心里去，很多事儿啊你控制不了。 点到为止提了这么一句，赵鹏志安慰性地拍了拍新建的肩膀，然后就走了。剩下新建看着手上的卷宗半天，最后改了两个字，重新整理好，直接送进了大办公室。推门进去的时候态度很自然。 这个案子弄好了，我放着了。 里面的书记员把卷宗放在了一起，新建看都没看一眼，哪怕他一个字都没改，这案子也不会被退回来了。走出了办公室，新建的嘴角扬起了一个有点讽刺的冷笑。之后刘和那个案子的后续进展都是新建从其他人那里偶尔听到了，本来已经找到了切入口，突然就没了动静，几个专案的负责人都被调去了其他的案子，检察院里的气氛突然忙碌了起来，似乎每天都有大量的工作，细枝末节的东西被抓着不放，一时间也没有人还有余力去管工作之外的内容。跟新建一个办公室的老检察官三四天都没有看见人，他连想找个人问问情况都找不到。这么一直耗了三天，他开车回了一趟傅志所在的检察院，不过不是去找傅志的，直接去找了他们处长。他推开门的时候，处长对面坐着一个人，这背影他有点熟，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。而老处长看见他先是一愣，随后一声怒吼： 臭小子，你就算不在这个检察院了，也还是我带出来的人，进屋连门都不会敲了，滚出去。 这吼的声音是够大的，隔壁屋甚至都有出来看的。新建立刻警神退了出去，没敢在门口多待，先拐进了隔壁的大办公室。以前的同事看见他都有点意外。 哎呦，新建。 成为注目焦点的男人很随便地扬了扬手。 你们别搭理我，继续。 不过说是这么说，他也避不开凑上来问长问短的。一时间调侃的也有，说话泛酸的也有，不过也确实有真心恭喜他的。大办公室一下变得很热闹，这么被人问长问短的围了快有半个小时，身后突然传来敲门声。新建回过头，发觉是处长。 给我进来。 脸色不怎么好看，处长背手走在前面，新建跟着进了办公室。处长一回头， 锁门。 一直到两个人都坐下了，处长才脸色难看的瞪着眼前这个让他又气又爱的前下属。 你小子什么时候能学会低调点啊？这么招摇的过来，成心是吧？ 新建的脸色显然比处长平和多了，他笑了笑。 我来看您本来就是光明正大的，干嘛要低调？ 来看我？哼，你来给我找麻烦还差不多。我告诉你啊，刘和这个案子你趁早撇清楚，这案子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你也别花那么多心思，没用。 一针见血的就把新建那点盘算挑明了，处长一脸的没商量，但是新建显然没那么容易放弃。 这案子到了海关那里就已经顶头了，牵扯不到上面，只要有人递句话，速成没问题。 他知道只要涉及到走私，难免要牵扯上内查，职务犯罪一向是这套体系里的敏感点，检察院里压力最大的工作并不是在杀人抢劫这些案子上，全都是内部出现问题。做了这么多年的检察官，他心里有数，但是刘和这个案子他就是莫名的很执着，或许是隐藏在背后的东西让他有种预感，只要抓住这个突破口，或许能掀起一番大风浪。处长看着新建的眼神直叹气，不得不说，有时候他还是喜欢复制那种脾气多一点，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最起码不会这么死顶着非要跟你对着干。 你说牵扯不上就牵扯不上了啊？第一句话你说的倒是容易，真有那么好办，其他人还会干看着？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最聪明，但是谁的位置也不是白坐的。 老处长说完皱眉瞪着新建： 你呀，刚到高姐那边，这案子既然没人动，你就不该非要凑出头。哼，就没个人带带你？ 后者有点恶劣的一笑： 人家一听说我是您带出来的，都不敢教我。 哎呦，臭小子，你什么意思呀？ 处长，高检那边没人动，是因为他们太招眼。但是这案子既然最初是我专办的，我总不能就这么孬种的缩起来当没这回事吧？他们不好出头，总能有出面的人。 他看着眼前这个对他来说算是半个恩师的老领导， 我孬种没关系，不能丢了您的面子不是？ 现在说起新建没人认识，但是说到这位处长，怎么都是听过名字的。 我今天来都来了，该看见的不该看见的估计也都看见了，如果回去没有半点动静，我怕您之前那些同事怎么着心里都得嘀咕一下。我来之前有个赵检察官还提起你。 赵？ 处长眉头皱了一下。 赵鹏志？ 新建说了那么一大串的话，就这句押对宝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他把之前已经听得快要会背的数落又回顾了一遍，处长一直骂到尽兴了才放他走人，临走时还甩下一句场面话： 哎，反正你的破事儿我不管，你自己想办法。 但是新建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还是放松地长出了一口气。